玫瑰，为的让人找不起伤悲。

约会吗？三八三八，不要拒绝，不要心慌，爱怎样就怎样。和阳光约会吗？三八三八，咱俩的模样，无数热情的眼光。 找一个浪漫夜， 燃烧爱